痴，遗忘坠入记忆场。别挣扎，适可而止的流浪，再吞噬空心房，隐隐作痛的回响，那纯粹是良善，爱不撒谎。谁蛊惑痴念荒诞如笑话，本脆弱颠沛流离的变化，不斗转已释然，是是非非的过往，放痴念化成墙，何必思量这一抹伤，曾炙热如清凉，向往怎会翻心吐红了眼眶，这一抹伤铸成了内心的坚强，刺不穿那心底的冰凉，不过是凡尘中的迷茫。